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1月，《论语》孔夫子，卫灵公第15。第一章，卫灵公问政于孔子。孔子对曰：“主斗之事，则常闻之矣；军旅之事，谓之学也。明日睡行，在曾绝粮，重者病，莫能兴。”子路运见曰：“君子亦有穷乎？”子曰：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”第二章，子曰：“是也，如以愚为多学而治之者愚。”对曰：“然非愚？”曰：“非也，愚一以贯之。”第三章，子曰：“由知德者贤矣。”第四章，子曰：“无为而治者，其顺也愚。夫何为哉？公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第五章，子张问行，子曰：“言忠信，信笃敬，虽蛮漠之邦，信矣。言不忠信，行不笃敬，虽周礼，行乎哉？利则见其参与前也，在于则见其以于恒也。弗然后行，子张书诸身。”第六章，子曰：“执哉始于邦有道如始，邦无道如始。君子哉渠伯玉，邦有道则仕，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。”第七章，子曰：“可与言而不与之言，诗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。诗言智者不诗人亦不诗言。”第八章，子曰：“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生以成人。”第九章，子贡问为人，子曰：“公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居士邦也，是其大夫之贤者，有其事之仁者。”第十章，颜渊问为邦，子曰：“行夏之时，成阴之路，福州之免。月则少午，放正身，远宁人，正生迎，宁人待。”第十一章，子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第十二章，子曰：“已矣乎！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第十三章，子曰：“张文仲，其妾位者愚，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利也。”第十四章，子曰：“公自厚而薄折于人，则怨怨矣。”第十五章，子曰：“不曰如之何，如之何者，吾莫如之何也已矣。”第十六章，子曰：“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，好行小惠，难以哉。”第十七章，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直，礼以行之，训以出之，信以成之，君子哉。”第十八章，子曰：“君子病无能焉，不病人之不己知也。”第十九章，子曰：“君子即莫事而民不称焉。”第二十章，子曰：“君子求诸己，小人求诸人。”第二十一章，子曰：“君子精而不争，群而不党。”第二十二章，子曰：“君子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”第二十三章，子贡问曰：“有一言而可以终生行之者乎？”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第二十四章，子曰：“吾知于人也，谁毁谁欲？如有所欲者，其有所恃矣。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。”第二十五章，子曰：“吾有己使之缺文也，有马者借人乘之，今吾以服。”第二十六章，子曰：“巧言乱德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”第二十七章， 子曰：“众恶之必察焉，众好之必察焉。”第二十八章，子曰：“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”第二十九章，子曰：“过而不改，是谓过矣。”第三十章，子曰：“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，以思无益，不如学也。”第三十一章，子曰：“君子谋道不谋食，耕也馁在其中矣，学也禄在其中矣，君子忧道不忧贫。”第三十二章，子曰：“智及之，人不能守之，虽得之必失之。智及之，人能守之，不庄以立之，则民不敬。智及之，人能守之，庄以立之，动之不以礼，谓善也。”第三十三章，子曰：“君子不可小之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之也。”第三十四章，子曰：“民之于人也，甚于水火。水火无见道而死者矣，未见道人而死者也。”第三十五章，子曰：“当仁不让于师。”第三十六章，子曰：“君子增而不量。”第三十七章，子曰：“事君尽其事而后其实。”第三十八章，子曰：“有教无类。”第三十九章，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第四十章，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。”第四十一章，师免见及嗟，子曰：“嗟也。”及习，子曰：“习也。”嗟作，子告之曰：“某在思，某在思。”师免出，子张问曰：“与师言之道与？”子曰：“然，故向师之道也。”《论语·卫灵公》第十五。完。